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。今天香港艳阳高照啊，内地孕妇逼爆产房。嗯，这是今天报纸的标题。你知道内地孕妇吗，徐老师？ 知道，他们说现在加价都没有用。他香港准备把它加到50,000嘛， 对， 这个现在太多了，他把那本地的产房都占了。 没错，本地的孕妇都游行呢，说你们内地人跑我们这儿生孩子，我们香港孕妇都给挤走廊去了。 对对对 啊， 对，而且他有个问题，现在就是因为香港出生了，在医院出生的小孩啊，现在一半是内地孕妇生的孩子， 他自然就有香港的居留权。 对 对啊， 但是你有居留权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问题在哪呢？就是。你香港政府啊，很多的东西是依照你医院生孩子的人数来计算的。 嗯， 比如说将来小学， 嗯， 该开多少个学位呢？你很多东西都 我听他们那个报上的评论夸不夸张啊？说是这么一个孩子，香港政府要给他准备200万。 差不多， 这种福利啊、就学呀、啊，差不多等等等等。 然后他们现在为了房子呢，他们就说把医院的这个加到50,000嘛。后来他们说加到50,000根本没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内地呢。你要再生第二胎呢，罚款10万。所以他一算，我的第二胎在内地要罚款10万，那我就偷偷挤到香港来，我付5万就付5万。 而且那天我看一数字， 挡都挡不住， 说内地孕妇拖欠医疗费，是个惊人的数字， 对，没错， 2000多万呢，2000多万。 因为他你是这样子吧，他急着，比如说肚子大了，赶快推入产房，那么香港是绝对不会说先拿钱的，是无论如何，而且香港医生是这样，公立医院的医生啊。他是有一个准则，就是任何人来，他不管你身份证，不管你什么，你有什么病，我就同样的看法来看你。那所以他不会跟你算钱，但是你完了你要走了，那他也没办法。 这很好啊。 以前就墨西哥的孕妇就挤在美国边境上， 也对对对啊， 肚子嘛挤过去一下，好了， 你 将来的一生就改变了。 你这有的时候医生强行给你看病啊，也弄得你是挺烦人的。为什么？不是最近抓了一个通缉犯，你知道吗？叫董文宇的，说是公安部 A 级通缉令。你说怎么抓着他的呢？就是在四川什么还是宜宾一个地方当小偷。咣叽给摔折腿了，然后周围邻居把他抓住，然后就叫这个120上了车。他一路上还跟这个医生讲说，这个我身上没钱，我身上没医疗费，你们就把我扔在医院大门口就行了。 为什么呢？ 他犯罪， 他是通缉， 他想逃， 杀人狂通缉犯，连杀了6个人的这个人，通一直的通缉他。然后呢，这医生这个时候我发现 有一招了。 这医生说，当时我们一看他的样子，据我们的经验就知道，他绝对属于付不起医疗费的。但是本着治病救人、白衣天使的原则，我们说不行， 好， 一定要把你送医院去，一定要送医院去。这样抓了个通缉犯， 好， 有 一个非常的医生， 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你最近这个深圳那天，徐老师还发现，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在深圳啊，有些很有意思的事儿，比如说过去咱们知道。说是弄这个假车牌， 哎，对， 对吧？ 嗯， 现在他们跟我说呀，就在车管所门口，就是说你说你要他的车吗？你看他的车，比如说他是个什么颜色的，是个什么车型的，跟你的车是一样的。你说我要他的，20分钟，这人就拿来全套的假车牌，就复制车牌了，叫套牌车呀。就等于说他撞了人，警察没就找你来了。真的，但是他的资料都是真的。 这事的严重性啊，是在于他是发证机构做的，所以有几种假车牌。一种假车牌就是说我看到你那个车牌了，我就仿做一个。那这个假车牌只是那个拍电子眼，拍下来你倒霉，我就冲过去了。我有一次坐一个出租车吧，我看他那个车牌上面有一个落叶。那我以为是树叶啊，树叶，那我以为是那个树叶搭在上面嘛，我就好心啊帮他拿掉，因为拿不掉的。最后一片叶子，以前那个小说知道吧？他原来这个叶子是挡住一个号码呢，那个司机就跟我笑笑，原来他很有。后来我发现北京上海到处都有这种现象，他们用一点东西把其中的一个号码遮掉，这样他出了事情，人家拍不到他的号码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知道的套牌。比方说你有个车牌了，但你的车是在北京开吧，我用你这个车牌，我广州弄辆车，我在广州开，咱们两辆车永远不见面，但是两个牌呢就省掉一半的钱，而且证也可以仿造。这种情况下是互相知情的，有的人是根本兄弟，两兄弟用两个牌就是一个号码，那就是这是他主动。现在揭露出来，他们电视台就拍出来，是最严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等于是 由发证机构车管所 啊， 这个很厉害啊，就是说我看到你闻到了一个牌了，他就把你的资料、电话、姓名、所有你的材料、住址，全部复制一份提供出来。那就是说我这个说句难听的，我在外面撞了人，我逃掉啊，他就找你啊。 哇， 这个等于在制造假身份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是公安，就是他是这个专政机构，这个车管所 有人在 对，所以后来现在在查，现在网上很多人就在说嘛，要考验李鸿忠这个法治的决心，就是说你如果是同样公安机构去查，他们是自己查自己。 嗯哼， 所以现在后来再追上去这个事情啊，他们说这个人就不见了。 这个个人资料大泛滥了，就说骗子现在不横行嘛， 对， 你要小心，给你家里打电话。问题在于啊，他能骗得着你是因为你的资料他都有，你比方说我的朋友嘛，就接过就说，哎，你买的那个进口车呀、是吧，这个现在国家有个政策要给你退税，这当年收你的税来退税，但是呢你们家的地址是哪哪哪哪哪哪哪，你们家户主是什么什么，你们家电话，但是政府呢给你们家寄信，你没有收到 啊、 现在这样，我给你交一个电话，输入你的账号，输入你的密码，我就把钱呢转到你的户口上，险些就给骗了呀。但是他之所以能骗你，他从哪里弄来你的资料？ 所以香港的这个孕妇啊，现在医院的卡着不给出生纸啊，这种事情要在内地多好办，多一个嘛，对不 对, 对, 对, 对？ 你有钱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 这 假的就 是 地大物博，大国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创造 得过。 而且呢，我怀疑现在根本就有一套官方的作假系统。你知道 我 你们 不能瞎说去。 哎，不，我给你实证啊！ 对， 我给你实证 啊！ 你到百货公司去买一个电视机，我亲身碰到了这样的情况。你买完了电视，你都会碰到过的。你买完电视机，这个有个发票嘛，多少多少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正式的发票。他说那个电脑打出来的他不算数，他会有一个盖章的发票。但是在你开那个盖章的发票的时候，开发票的人就会问你写什么名字啊？你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？ 对， 写什么名字啊？ 是这样。 换句话说，你可以不写你的名字。你可以写，比方我买了一个东西，我可以写梁文道的名字 啊、对， 你明白没有？ 是。 第二，你要写什么东西啊？我说我不是买电视机，我这个两万多块是个电视机吗？我可以写别的东西啊， 礼品，嗯， 你可以写成是电脑啊，你可以写成是摩托车啊，合法的，你现在去看。旅馆一样，你先住哪个旅馆，你最后要开张发票，它不是靠那个电脑单的，它报销都是靠一个发票系统 手写单， 而这个发票系统它是可以跟你，比方说有的地方北京有很多叫国际俱乐部， 对， 它国际俱乐部里边其实是桑拿按摩的，但是你可以开成住宿费， 天 哪，这个是合法的哦。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发票系统？它就是方便。所以你知道我有内地教授的朋友说，他们的研究经费比方几十万。我说我们要这些经费干什么？我们报销很难的嘛，只能路费。 对啊， 买书 香港很难 啊，麻烦的要命，这个钱根本不能派自己用处。他们说怎么这样呢？他们那边你连小孩结婚都可以开到这个科研经费，因为你仔细一想，我刚才讲的是不是真的？你承认吧？ 是老师， 就是说你的名字是可以改，你的项目是可以改。那么。他拿到这张单，比如我两万块买了个电视机，最后我开成梁文道，下面是一个电脑，他可以在他的项目里报销，这个算作假吗？这个根本没作假， 这不是作假， 他完全是合法。 建议徐老师到中纪委工作，我觉得你很有这方面的见识。 对我们香港人来讲，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。 怎么讲？ 这个我真 不能讽刺我们， 我哪有讽刺啊？这多好多多便民啊，这是利民的做法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发票， 这人成了利民呐、 啊，这是不是利民吗？ 这 方便大家。 其实是中国的一个传统，就是看大节嘛，这种小东西单据呢，模模糊糊。你看马英九、陈水扁不都这样吗？ 对。就是说这个假车牌啊，它是能唬人的。我原来跟你们不是讲过吗？我说在北京挺逗的，有的人摆谱啊，说就是在酒吧里调戏妇女嘛，然后人家叫警察来。 对， 你说嘛？ 对， 他说我是 听你说 某中央领导人的侄子嘛，我亲眼所见， 让大家傻了， 敢推警推，什么时候你见过敢推警察？我真是侄子，砰，推着警察，这警察当然有他文明了，是吧？这然后最后说关进去了。说不是，我估计这两个有罪受的，但是最后就搞清楚，他开了一辆大奔，他实际是出去摆谱的，他那辆大奔 就是一个套牌车 啊， 他租的这个，他这个大奔是他租的，为了显示自己阔气嘛，可是实际上呢，租的这个车都是一个套牌车。 哦， 是这个套的是谁的牌？套的一个什么富康的一个车的那个牌， 所以我就知道 还有 套牌， 还有很多军牌。 嗯、对对， 前段时间查的很厉害的，那军牌它很多都不用 军 牌 车嘛，对， 合牌那个是假的。 对， 哎，我给你看看几个车牌啊，我给你看几个车牌。现在这个有些网上的车牌比较趣味，你看这个啊，这是急救车，但是急救车这牌号的，你看就是1494。 要死就死 。再看这个啊，再看下面的，你看这是什么啊？动动我试试，00544。 对， 下面这个呢，试试就试试，44944。 对，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有的是变成是像粗话一样的。 嗯。 但现在这个内地车牌也是可以个性化选择，是吧？ 现在也有 选择， 但是市场不好。 是吧？ 市场不是。 就比如说你要选什么字啊，怎么配啊，都可以。 你知道，我跟你说，听说。这个为什么北京暂停个性车牌呢？ 嗯， 一般人都说是什么，因为有些用 SEX6 啊，什么911的，说不是，说关键是因为有俩车牌，一个是呢 E21 这个车牌，说这警察不好抓，这交通警说停车停车 ，E21 说你呢 ，E21 哎你怎么跑这还带点呢？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哎呦呦。那你说，哎，我给撞了，你给他打急救电话，说你车牌号码是多少？哎呦呦，我知道你，哎呦呦，你车牌号码是多少？哎呦呦， 这就给停了， 这 个 笑话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还有什么要控诉？ 不是控诉啊，我觉得这个所谓这个发票系统啊，不，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传统。 哦， 我们呢不大重这个， 不 讽刺。我觉得真的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哈。 啊。 我到北京做节目，住贵宾楼酒店。 啊。 一进去呢，我事先订好的那个房间900多。 嗯。 可是他一看证件，他说：“哎，不对，你这个香港证件呢要2000多。” 嗯。 内地证件才是900多， 所以 呢，我说那这差这么多，那我不住了。那不，没关系，你找一个任何北京人的北京的居民， 嗯， 身份证号码一报就可以住了。我就打电话给毕峰嘛，就是我们的编辑嘛，这女的把她一报身份证号码，她就给你住了。 所以，而我住在女客的身份入住。 对，如果人家要来找呢，就要找毕小姐。我的，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最后发票呢，他也随你写的。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，我就在想，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呢？ 嗯， 你明白这个情况？ 我懂你，就方便是很方便。 哎，他很灵活，他也知道就是你住，他也给你方便，他也知道那个规章制度不太合理。比方说一个900多，一个2000， 同样 合作呢就是这么一个人。 我跟你讲， 他这个生意为什么要打破？ 我跟你讲，徐老师，什么叫就是风气的重要作用？对，他一定有一些好处，所谓方便，所谓变通。但是呢，这种弄虚作假的风气一旦形成，那带来的另外一些事儿。你就不一定觉得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我跟你说，好多有些谣言不能随便相信， 嗯， 因为如果相信了，太可怕了， 嗯， 太可怕了。就正如说，比如说手机短信息，有些经常讽刺这个干部官员，那当然有些人因为这个都吃官司， 对， 但不一定是全部的真相。但是为什么老百姓谣言会纷纷说这个事情？那么值得自省，值得警惕啊！我是有这么加个帽。我最近听见两个城市的两个人跟我讲，开着车说，你看这个路啊不方便吧，为什么这个咱这城市道路老是大坑啊，永远都是挖坑，永远都是挖坑，永远都在修。说干什么的？我说干什么的？那些官员他们弄虚作假，报假项目呗，修路就有钱了呀。他这个维修公路建设什么款呢，这不就有预算吗？有钱吗？没有工程怎么贪钱呢？所以呢，这不就挖吗？所以我为什么说不能相信呢？因为如果我要相信了的话，这也忒狠太损了，这不是说黑。 那文涛，你刚刚说的是，你刚刚用的语言，你是说一旦这种风气要是形成的话，现在问题是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了，所以你的朋友才会那么说嘛，就说重点不在于是不是真的有官员这么做，重点在于大家都相信。 没错， 我刚才讲那个发票制度，这你看大家都在用，没有人质疑这么一个情况， 大家都开始觉得我们就是这么做， 我们社会就是这样运作， 弄虚作假，习以为常。 对， 你说我昨天晚上看电视，我就有点堵，我说怎么公然的骗人呢？你按说咱还不是说，咱要说商业电视台，像咱香港这个，这玩意儿资本家庸俗，对吧？ 嗯， 它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政府色彩啊，在内地许多电视台，党的色彩、政府的色彩。哎呦，你比如说长头发的，稍微有知识的人，那不纯粹是胡说八道吗？ 对， 说能把你这个死亡的毛囊激活。沉睡的毛囊激活， 电视广告 是啊，长头发啊，能让你能治很多很多病，万应灵药。 对， 哎呦，我觉得就是说，你这不是，这不是弄虚作假，蔚然成风。 对，而且有一些广告啊，你比如说政府不是出了一些禁令，不让做了吗？连这个一便秘啊，或者是性功能障碍啊，这些广告都不能再卖了吧？你知道了这些事、但你现在看看北京的报纸，不是还有这些广告吗？它怎么样呢？它也是变通。我不会再说我专治这个阳痿，不举。我现在说什么？我说我让你生活愉快，要画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抱在一块，那还是一样嘛。他有太多方法， 你知道，包括你甚至现在你说这个网络的力量，咱们今天我为什么我觉得做在今天做媒体的人有一个很大的无奈啊，就是他炒作的这些话题。那天我开会跟组里人讲，我说我们应该讲一些真话题，不要讲假话题。但是问题在于现在这个弄虚作假，许多话题事实搞不清楚，但是在网上已经炒得很热，所以说呢咱们的媒体也得跟着来说。可是说来说去，事实为依据，法律为准绳，连这个事实 没有办法 你都弄不太清楚。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我们那天在讨论偷拍的问题。 嗯， 我后来仔细回想哈，香港你看到的新闻呢、就是香港电视台的新闻很少偷拍的，对不对？ 对。 那内地呢，他现在偷拍是非常有效的，揭露假药， 电视台是偷拍 揭露这种官僚贪污，是什么苏丹红，什么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用了个偷拍镜头。 对对 对。 那么虽然现在大家有个共识，就是说虽然手段不正当，但是只要目的正当，这个手段的不正当就被原谅了。 嗯， 那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再讨论。 嗯哼， 但是也还是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，现在很多人他是因为内地的观众啊，他相信偷拍，他觉得偷拍来的东西很可靠， 真的。 所以呢他们比方说要拍一个，要到这种黄色就是那个嫖赌的地方啊，要去采访啊，他们就要假装偷拍。这个假装偷拍以后几个人怎么，他们也根本不去，他们就找几个朋友在一个屋里，然后他们假装有个被拍，有个男女什么演，然后那个记者就假装拿个镜头那么晃晃晃晃晃晃出来一个偷拍，看的人很高。所以电视台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只要是偷拍的收视率就高。你说这个权辱到什么地步，我们的社会权辱的，它本来是一个很好的，那就以不正当手段来揭露更大的不正当的事情，居然连这个手段也可以 被假冒，也被假冒， 也是后现代。 还有的那个记者还帮着公安抓那个什么呢，看脱衣舞的，我不是原来说过吗？记者跑到一个小地方，好多人看那种民间那个脱衣舞，他拍下照片，然后呢报了警，对吧？然后呢这个突然他这个照片咔嚓快门惊动了全场看脱衣舞的观众，哇家伙就鸟兽散嘛。然后只见这个记者哈，夸把门一堵，谁也不准走，我已经报警了。 有正义感，有正义感， 带薪执法， 执法， 对， 执法。 那能就是前些年的酿成悲剧嘛？那民工看黄色录像的，然后那警察一抓，民工哗家伙挤倒了一堵墙，光掉外边粪池子里，淹死两个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全是假，你就说这个，还有一种更可怕的。就是我前一阵回家听说这么一个现象，这个不光是听说，我过去在一些观众来信里也印象过这个现象，就是在一些大城市省会城市的郊区那个农村呢，往往都是大村，比如说可能有1000户人家，那么多人的一个大村子，选村长，选乡长，你知道吗？怎么选呢？在那个城市的大酒店里把酒店整层餐厅包下来，全村人扶老携幼去吃一个月，一个月每天到哪当食堂，全村人都去吃，我觉得跟吃日本搞选举差不多，就是为了当乡长。但是后来人家算这笔账，就说这个候选人他要选，对吧？首先他得搞定各个方面，上边下边的 就差选票这一锤子了， 就差选票这个选票最后的东西， 对对对，就差选票这一锤子了。但是呢，你说他能有多少钱？上百万呢？你包这个餐厅，你这一个月钱全村人这么吃啊？他钱从哪来？你也不要以为他掏自己的钱， 他当然不是。 你知道是谁给的钱吗？ 谁给的钱？ 你猜是谁给的钱？ 谁？ 房地产商。 哦，投资的当 房地产商觉得你有戏，我给你钱， 对， 你包你让他们吃， 因为他能够投资呢，他一定有回报， 对， 因为你这个村里 乡长他决定这个土地的， 没错，你这村里剩下的最后的资源就是你这个土地， 对， 你当了村长。对不对？ 最近温岭还是温州那边就有一个人，是毛主席以前接见过的劳动模范。 哦，那个劳模嘛，还是艺术家。 然后他就是对那个村政这个卖地啊不满意，要成立一个农会，现在好像被禁止。 哦，他给逮起来了，他老婆也给逮起来了，嗯，对。那么就是说他是暴力嘛？ 但是现在农民啊，对于就是这种村长，现在村长他卖地的权利，你想他其实比你城里的大官都还厉害。 那当然， 你是地多值钱呐， 啊。那当然， 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哈，不是有这段子嘛，叫什么？中央干部是恩人，省里干部是好人，县里干部是罪人，村里干部是仇人。这个段子，前一阵我不是假艾滋病嘛，张可大夫进行一个调查。在这个中原农村艾滋村进行调查，完全符合，哎，就是说问这个村民对这个干部的满意程度，